各位，上次讲到东方五军联合兵团司令方日蒙自上任以来，长期专登露出一副无所作为的样，甘受好多屈辱，咁样大兵大官实属少见、啊。日子耐咗啦，唔单止瞒得住敌人深信不疑，连自己内部所有手下人等都觉得方日蒙确系一个冇实际意义，日日勤于练兵，只为装表面好睇，实为不堪一击，因此从来唔敢打仗。呢啲就系证据，挂名司令咁软弱，只配做军校校长。正当人们议论纷纷，佢即将会受到上级总司令部革职嘅时候，急于取胜嘅敌人北方大军就认为机会难得，急急驱使200,000人马快速深入东方大国作战，是快刀斩乱麻的开始。一手先灭了东方五军之后，就有望再来两下快速铲平东方大国。估不到自己强大军队一路推进快速急行军的同时，渐渐就变成越来越疲劳之师，等于同时削弱自己的战斗力啦。呢批习惯胜利的北方大军马不停蹄入了东方国，正好是未有机会喘气休整的时候。这一带地方又是北方军作战最不利的地方，自以为强大的军队人数又多了，但已经失去原来的强盛了。就在这时，立即就受到假失败兼且长期有真准备战斗力盛猛的170,000东方军分了三面合围。东方军未见摆开大决战的阵容和威势，一味是快速发动攻击，所有东方军队是以日待劳，自然是个个成精兵猛将。双方在大平原展开两军大战，仇人见面就分外眼红，一经接触就成了重炮火混战厮杀，对住硬打，双方都想一下将敌人整死再踩在地下。咁经过两日两夜嘅大激战，东方军队越战越勇，渐渐分出高低。寡人之军事家话：智谋甚于勇猛，兵乃贵精不贵多，将军在谋不在勇，往往会一战定下江山。咁而家大战轰动咗两国上下嘅两大军队，合共100,000人马，喺战场上杀到天昏地暗，神鬼惊慌。咁嘅大战就自有兵家们担心同关注，喺度观龙虎斗啦。内行嘅人们就容易睇出事物奥妙变化，兵家就会分出兵法布阵变化嘅优劣。兵家本是属高低而各抒己见。而家东方军总司令部对外讲：我哋咁断定，方日蒙兵团佢一定会彻底胜利，系200,000北方军末日到啦。200,000北方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敌对的北方军司令部呢，在报纸上就公开讲，依照日前几百年不遇的大水突然袭击，使到我们的远征军受到特别作战地形之外力及太大的水突然包围，如此事实对我军确有很多不利之处，但我北方军历来善战勇猛，无人可敌，东方军从来不敢同我们交手是众所周知的事。关于战争的事，从古到今战场上都是变化多端而难以估计，经常都有神鬼莫测的可能，既有转败为胜，也有转胜变败，眼前一切不必太多担忧。北方军和北方国的同胞们，世界是打出来的。呢番话是北方军司令部对外的豪言壮语，莫非战场的事只有在战场的人才最清楚？照现时看，远未到最后，实在很难讲出谁胜谁负。在战场之外呢，忽然有人讲要话真情实况给大家知，那个就是大地日报了，自称爆出的 是来自前线战地的新闻，报纸大标题有四句如下：大水到来见无情，死人太多一片静，埋葬生意先勒索，黑心老板棺材明。是咩事啊？细心究其全文先得以明白。原来大地日报呢，佢係一家双方国家社会都唔想得罪嘅国际人士办嘅报纸。呢份报纸呢，虽然话係嚟自前线，但往往唔直接评论战区嘅真实，更加唔会指出谁胜谁负。而家直接臭闹专发死人才嘅生意人。喺大街度听到卖新闻纸嘅报纸佬係咁样大声叫嘅：喂，风水世界轮流转，天大本事终归一代完，死得人多啊，卖报纸啊。报纸话呢度係水灾区域，而家要讲一个有专做棺材同死人生意嘅人，此公平时习惯讲话声大到好似行雷咁，有文雅之人士呢就帮佢定名叫做雷公明。雷公明唔係幾好聽，慢慢又有人叫佢明叔。佢係世家，係世代相传专做收拾死人下葬嘅行当，係当地最有名嘅五族佬。咁明叔之外呢，仲有更加贴切嘅外号实名係棺材明喎。咁呢度内外一带如果提起棺材明就无人不知。而家呢个地区因为发大水，死得人多，奇怪的是集五族佬棺材铺生意一身的一家大细共九口人，他们家住在那片低洼离河边冇几远的湿地道，现在不止全家人人齐全，兼且突然间生意滔滔兼横财就手，哇，为什么行大运呢？那么究其原因，有人说棺材明佢唔单止系世代晓得专做死人生意，早年仲得高人指点，成多才多艺嘅白晓散人，可以通鬼经嘅，兼且会念阴阳符咒，经常同鬼魂为友，咁啊系人都知佢系专做送鬼魂入阴间嘅行当。好多人话棺材明佢阴间嘅各类好朋友咧多过阳间嘅熟人啦。而家阳间浩劫生成，天上发大水要夺取阳间十万八千条人命，咁未来嘅事只有天知地知，仲有阴阳另类神鬼们先知。照咁嘅理由，咁就话唔埋係地下阴间有鬼差事前上嚟，淨係向好朋友棺材明佢一个人通风报信，先使到棺材明佢一家人唔单止得到保存一家大细九条人命安然度过，唔使浸死，而家又见佢大发未死嘅人才。棺材明赚钱有术，自有佢嘅前因后果。听胆大嘅人话呢，曾经睇见棺材明佢作法又念经，念完符咒之后呢，就用自己两只手喺死人嘅面上用力抹几下再一拨。哇，就算好多睁圆突眼凶恶样嘅死尸亦都立即眯埋眼皮，成咗安详，唔再现出咬牙露目难睇嘅样子。接住棺材明呢，佢自己又再眯埋眼，口中就慢慢念念有词，念咗一堆难听得明白嘅符咒，大细声就混合如下：啊，阴公啊，世上死得越多，五座佬就越有才刮咯。你袋中嘅银纸会保得人鬼两条命都长，接住上下嘴唇一番再返之后，又听得呼呼吐吐，你老公再生又咪落镬煮啦，你老公去世一家人会贱到猪狗不如啊，呼呼口水吐吐依然係口水，你哋银两要多付，明叔会帮你哋将死尸快快落葬， 进入黄泥之土，钱银多富，自会多念出好多鬼门关外吉祥最好嘅护身符咯。若然你送上嘅钱银我唔够满足，你哋家中再生嘅人日日都要与发臭死尸同食同住，日子最苦糊糊涂涂。念到呢书，又见棺材铭，再急急加上一句助语之词，如下嘅。年经口水太多，自然要喺地上乱吐，又要事前声明，先交银两足数，免得落葬工前糊糊涂涂。死尸嘅轻重由我棺材铭再开大口报大数，否则抬住死人棺材落葬只得一半路，若唔得应钱银多付，就将死尸倒在有好多人来人往嘅大路，加吐吐兼又有口水向外吐吐。嗱，大地日报声明讲，嗰啲就系念经符咒语音十六全部写出之一。咁下文就再介绍之二啊。棺材铭一家人呢，就喺河边低洼之地。嗰日晚黑，河水急涨，醒里头内外好多人都冇法子逃命，唔使两个时辰，即时就浸死个清光。只唯独棺材铭一家九口人，他们个个立即又会情急自生。原来他们早发现自己的棺材铺里面有几副厚木棺材，完全就等于几只小木船。一家九口就带埋食物，人人进入棺材船就闭目养神，跟随着水涨会船高。今日世界乱，唯有我独安，任由风浪起，家中稳座钓鱼船。棺材铭一家九口等到水退之后，人人又脚踏实地。故此镇上未死嘅人就讲啦：棺材铭啊，其本人实系个半人半神啫，可以随时进出鬼门关会鬼魂。仲有棺材铭做生意呢，与众不同，就更加特别啦。铭记棺材铺门口外边有八个大字写住：铭记棺材，买一送一。又有报纸话咯噃，各位啊，而家真系谂唔到世界嘅事，话变就变。咁果然光阴只系过咗三日，听见另一个报纸佬啊大声叫啦：喂，买报纸啦！《风雷日报》最新消息，水陆平原大战联军之下，寸草不生。嗰、那个当地最出名嘅世家五座佬兼棺材铺老板，佢避得个大水嘅天灾，避唔过人祸，起人个屋企度有啲钱嘅缘故，棺材铭一家九口都死于联军大战之中。要知详细内容，快啲买报纸咯！用钱买到报纸，关心时局又识啲字嘅人，会好快就知道各类消息。原来棺材铺老板棺材铭一家九口人呢，不是死于乱军之下，而是死于乱世之时穷凶极恶的贼人之手。报纸又说，可怜的棺材铭现在全家都没有五作佬收尸，更加不要说用棺材落葬了。风雷日报最新消息又指出，战乱之下几十万军队于平原厮杀，最惨的是突然遇到处处都有山洪大暴发，战死的军人已经好多，咁剩低的因大水急到而走避不及，浸死的更不少，加上日日大雨，饿死的更难计其数。若问土地公公死尸为何处处有，山上土地神哀答：只知有死未见有活。报纸接住仲有一段古诗作倍添凄凉，是如此形容，全文如下：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风雷日报这样的消息其实是很平常的。更重要厉害的消息在天空上，日以继夜的无线电波响个不停，东方军总司令部对前方战场了如指掌，军人对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句话一啲都唔会大惊小怪。古来征战几人回，意思系因为战争全部人死晒。东方军司令部早已对前线发出命令，又指出对北方军嗰三万名前头部队，因战败嘅俘虏虽则缴械以投降，但眼前敌人主力部队系依然存在，大敌当前状况未知鹿死谁手。对要严密看管又要供给他们三万人的粮食亦并非轻而易举。司令部命令说，为保证战争最稳妥胜利，为防止万中有一失，对已投降的北方军三万人可以就地处决，彻底杀光，免除后患。方日蒙接到总司令部的来电，面上未见现出任何神情，但手持生杀大权的方司令而家要一日之内杀死三万投降军人是最容易的事，随时应验那个古来征战未见有人回的语句。而家东方五军内有大军官夜雨之后又在闹人，夜雨是先问话，结果就越问越火起，攞手拍台拍到冰冰棒棒，我再话俾你哋听啊，我呢受咗重伤嘅俘虏唔可以再死噶，再死嘅话，到时清点人数就会远远唔够数目，日后点样交代啊？边个都知啦，而家日日米粮不足，受伤嘅俘虏又俾未受伤嘅俘虏欺负，抢走嘅仅有一啲活命米粮，为咗争抢食物，日日都大打出手，日日都死一堆人，咁系我哋嘅失职。我话俾你听啊！从听日起，我哋每一个士兵看管100个俘虏，特别系派米粮嗰阵，一定要在场亲自用两只眼盯住，唔可以乱，否则就地枪毙。仲有啊，由而家起，唔理系边个无故打死俘虏，同样要枪毙。我哋独立炮兵师够勇猛啊，可以打低敌人天上好多飞机，又可以打退敌人好多重炮火阵地。咁样嘅难事都有本事，但係而家我哋管一堆手无寸铁嘅俘虏都搞成咁嘅衰样，係咩道理啊？你睇啊，而家嘅俘虏數嚟數去都未夠五万人，日后会仲加多，而家死人一日多过一日㗎。长官闹手下人呢就越嚟越火起，啱啱停口啫，嘩呢件事啊就整到连蚊虫飞过都听得闻嘅。照咁嘅情况睇，大长官下一轮闹人会更加严厉咯噃。就喺呢阵时，忽然间有人哈哈大笑，打破咗寂静。呢个人笑完先至讲嘢嘅，胡师长你好啊！本人今日路过贵地，听讲你呢度囤积住大批米粮，而家好多人食饭都要靠你。我哋几个而家都系饿住肚赶过嚟噶。望俾啲食得嘅嘢嚟好唔好啊？听笑声分明係高兴样。正火气冲天，身材高大，照旧有闹人相嘅胡司长拧转头望下。咦，不望又似可，一望即时又惊又喜，高大身躯噔噔声一个箭步跑上前，急急叫啦。啊，原来係蓝天明副军长驾到啊。嗱，一睇就只是久别重逢啦。咁两个高大身材嘅军官成咗正面并立，四手相握。而家司长嘅主军营内发号司令嘅地方，由闹人声突然一下就变成极其难得嘅欢乐笑声。嗱，佢哋系久别重逢，一个陆军嘅军长嚟搵炮兵嘅司长做乜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